咁我哋会诵读呢段嘅经文，我一齐起立，我用启应嘅方式嚟去读呢段嘅经文，系由第四节一路读到第十节，然后第十七节到廿四节，我会先读，请弟兄姊妹回应。佢话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嘅妻子，当时她正作以色列人嘅士师。他派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把亚比拿厌的儿子巴拉召来，他对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岂不曾吩咐你去，你聚集人到他伯山，并率领一万拿弗他人和西布伦人。巴拉对他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第十节，巴拉呼召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加基底斯，跟他上脚步去有的一万人，底波拉也与他同上去。雅益出来迎接西西拉，他对他说，请我主转身进来，转身进到我这里来，不要怕。他就转身进了他的帐篷，他用被子将他盖住。他对他说，请你站在帐篷门口，有人来并问你说，有人在这里吗？你就说没有。决止。将决止。第二节，好了，巴拉追赶西西拉，雅益出来迎接他，他对他说，来，我及你看要找的人，他就进入他那里，看啊，西西拉已经倒在地上死了，决子还在他的太阳穴中。第四节，我一起读，从此以色列人的手对迦南王耶宾越行越强硬，直到将耶宾迦南王剪除。请坐。在我们未祈祷前，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我将它中间有些是 cut 了，因为太长，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读，就是讲到这个巴拉和西西拉交战，两军对垒，这个的西西拉的军就败阵，所以西西拉就跟着逃跑了，所以你由第十七节就觉得很怪，为什么突然讲西西拉，所以其实之前有三节你都要看的，整章如果要读完就很长，但是其实整章都是讲这个的巴拉这个的事迹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，主要将这段时间交给你，人讲的说话是人讲，但愿神你藉着人所讲的变成你所讲的，当你讲说话的时候，你的话语带来生命，带来亮光，叫黑暗变光明，叫死的变生， 让我们就存着一个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，听你自己的说话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，洗净人的软弱，一切的不义，一切的不洁，要听的和讲的在圣灵里面同蒙造就，同得恩惠。听祈祷奉主耶稣名字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我在香港讲道的时候呢，我一早已经将个 PowerPoint 给了那个教会的行政，咁我话佢咧就加咗啲嘢之后就 send 翻翻嚟，佢话得唔得啊？我话 OK， 咁我就去讲到啦。点知去到咧，佢冇摆个 PowerPoint 喺个 computer， 我又冇带 computer， 所以我发觉咧，原来我可以唔使用 PowerPoint 讲到都得嘅。所以今日嘅 PowerPoint 好简单嘅。嗱呢段经文咧有个问题，我想问你就系、是，究竟我哋头先读呢段经文边一个系事实咧？如果士师是一个审判和拯救以色列人的，刚才我们读了有三个人物，有第四个就是西西拉，是以色列的敌人。在这三个人里面，有没有资格他们三个人都成为士师呢？如果士师是审判和拯救的，那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士师？底波拉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除了是女先知之外，他是审判以色列人的，第四和第五节，他说当时他正作以色列人的事师，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受听审判。那他是不是一个事师呢？很清楚很明显，是不是他很圣经讲到他是一个事师，但是神是藉着巴拉去拯救以色列人的，是他带兵将巴巴西西拉那些 的兵队杀败的，那他是不是一个事师呢？仲有一个叫做雅益，他是什么事师呢？西西拉带兵去打低西、这个巴拉打带兵打低西西拉的兵士，但是谁杀西西拉呢？是这个女人雅益、哦、那他究竟是不是事师呢？所以这张里面呢，我们读者都要问，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士师？因为底波拉虽然是士师，但是他没有出去打仗，他没有出去带兵打仗，他虽然跟这个巴拉一起去了。究竟是巴拉、底波拉还是雅益呢？这段经文也没有提到神的灵的，但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问，哪一个是真正的士师？哪一个在他身上见到圣灵的工作？在这三个人里面，底波拉、巴拉、雅益，我们要在他们身上学些什么功课呢？一个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是有神的灵在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在这三个人身上学些什么关乎圣灵的功课。嗱，呢有四幕嘅。第一幕咧就系先知呢个底波拉同巴拉，就系四至十节。第二幕咧就系西西拉同巴拉，就系第十一至第十六节。我哋头先冇读嘅。第三幕咧就系西西拉同雅益，十七到廿一节。然后最后一幕咧就系雅益同巴拉，就廿二到廿四节。我哋从呢四幕里边去睇一睇。第一幕。底波拉同埋巴拉，第九节至第十节，以色列人因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嘅事咧，神就将佢哋交付耶宾王啊嘛，呢个系第四章一至三节嘅，刚才我哋冇念到。而底波拉咧喺未叫巴拉出去打以色列敌人之前咧，作者用咗两节嘅经文话俾我哋知道，边一个叫做底波拉？第四节。我一起看看回你的手上面或者和合本的经文，他说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多比、拉比多的妻子，当时他正作以色列人士师。第五节，他住在底波拉的棕树下，是以法莲山区拉马和伯特利的中间，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审判。底波拉是女先知，要说得很清楚，圣经其实他不是第一位 的女先知。第一位记载的女先知是摩西的家姐，叫做米利暗。早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她已经是一个女先知，米利暗是一个女先知。如果你要找经文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。底波拉没有娶女先知，但同时呢，圣经亦都话俾我哋知道咧，佢作以色列人嘅士师。当时咧，圣经文点讲咧？当时他正作了以色列人嘅士师，以色列人都到他那里去听审判。审判呢个字系动词，士师呢个字系名词，即系话咧，佢系士师，佢又去都听嗰啲人嘅审判，去做审判官。呢两个对底波拉嘅形容啊！我叫做重拳出击。要我们知道，当他跟巴拉讲说话的时候，他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女先知，一个是士师。重拳出击，要跟巴拉讲一番的说话。所以当一个有分量的人，女先知、女士师，要讲嘢嘅时候，好有分，好有斤两嘅弟兄姊妹，好有重量嘅。听嘅一定要听，而且一定要听住嚟做，因为佢除咗系士师之外，佢系一个女先知。身份啊，同讲嘅说话嘅相关性系不容忽视。即系嗰个人嘅身份，讲嗰啲嘅嘢。是很相关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一个人有一句说话是跟一个女仔讲的，女孩子讲。这句说话是什么呢？她说你真的是丑陋和不够温柔的女仔啊。如果呢讲这句说话对这个女仔讲，你又丑陋又不温柔，讲那个是学校里面一个的 男同学和个女同学讲，你真是丑陋又不够温柔。你猜这个女学生会怎样呢？听着很难过，是不是？有人有个男仔这样 问你，特别如果男仔他喜欢的话更加伤心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三不识七的 都回去喊了一大轮，是不是？跟妈妈说，哎，有个男仔这样跟我说，说我又丑陋啊，又不够温柔啊，我喊几天，是不是最多？回到学校见到他即刻走，见到个男生即刻走，没事的， 不是很大的问题。但是同一句说话，你又丑陋又不温柔，如果是个老豆跟个女讲，如果你爸跟你讲你又丑陋又不够温柔，我想问你，你要喊多少天呢？喊足一世啊，啱唔啱？喊到眼泪都冇啦，继续要喊啊！嗰个系阿爸同你讲啊，丑陋唔够温柔，个身份所讲嘅说话带嚟嘅效果系唔一样嘅，弟兄姊妹，绝对唔同嘅效果。作者话俾我哋知道，底波拉唔单止系女先知。第一拳，他告诉你，他还是女士师。第二拳，现在他要跟巴拉说话，如果你是巴拉，请问你不应该听？重拳出击，这段说话是怎么说呢？第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岂不是曾经吩咐你去聚集人去到这个他伯池，并率领一万的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伦人？第七节，我耶和华必聚集西西拉耶宾的将军，并他的战车和全军，在基顺河，在你那里去。跟着说什么？我必将他的军队交付在你的手里面。 这个是巴拉用先知和士师的身份跟巴拉说，细细拉用两个身份跟他说这段的说话，而且里面含有耶和华这个名。其实他只是叫巴拉做两件事，一去，第二聚集，召集啲人，叫他做两样嘢啊嘛，去聚集啲人，然后跟住佢应许话：我将你嘅地形交付喺呢只手里。你睇下巴拉点反应？巴拉对佢说：你如果同我去咧，我就去啦；你如果唔同我去咧，我就唔去啦。即系几婆妈，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几婆妈？同个女先知，同个女士师讲。你同我去啊，我就去啦。你唔同我去，我就唔去啦。巴拉嘅回应系有条件嘅听从啊，弟兄姊妹。当然我哋会尝试帮巴拉讲翻好说话，圆翻场系咪啊？我哋要解翻话。佢唔够胆啫，所以有人要陪，搵个女先知陪下都几好嘅，仲系女先知、女士师嘛。我哋揾好多理由去为巴拉圆场，但系其实神要佢去，而且应佢话我会将佢交喺你嘅手里边嘅时候，好似又话同佢讲，我俾张空头支票你，签咗名噶啦，你几时去兑现就兑现。第七节是这样说，我必聚集西西拉耶宾的将军，并他的战车和全军往基顺河，到你那里去，然后他说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。先知底波拉、女士师底波拉跟他巴拉这么说，你去聚集，我将敌人交付你的手里。作者其实要我们想，当个女先知和女士师奉神的命讲说话的时候，你说他说去，巴拉其实要凭信心去。但是他怎么说？如果你不跟我去，即是底波拉你不跟我去，我就什么不去啊！我不去呢四个字啊，是要斩首的，弟兄姊妹。因为圣旨落嚟，不听圣旨人咩啊？斩首示众，而且株连九族，是咩啊？作者要我哋知道，当底波拉咁讲嘅时候，佢系讲紧佢两个好重要嘅身份。听的人是要听的。我想告诉你这个去字，去亦都是昔日在创世第十二章耶和华跟亚伯兰说去，同一个希伯来文，而亚伯兰听到耶和华跟他说去，他就怎么样？第四节，十二章四节，他就去了。是需要凭信心去回应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，好像亚伯拉罕一样。看回这一度，当先知和士师底巴拉说去的时候，巴拉的回应是有条件的回应。他说如果你跟我去，我就去了；如果你不跟我去，我就不去了。是半条心的听从，半个人的顺服，一个缺乏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工作的人，往往是半条心的听从，半条心的顺服。真理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人选择全心听从上帝的时候，是要有神的灵充满他才可以这样做。相反，每一次当我们选择半条心去听从的时候，就是缺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时候。 而其实我哋弟兄姊妹同巴拉差唔多，我哋对主嘅吩咐、对主嘅命令，好多时候都系半条心、半个顺服。要顺服神唔容易，绝对听从更加难。不过呢个故事要提醒我哋，我以前讲个故事，我谂好戏都可以睇好多次啊。呢个故事我觉得好有意思。可能有一个人咧要出卖佢嘅房子，当时咧大概值2000蚊，咁你讲好多年前。另一个男子就好想买呢间屋，但系佢一个经济能力唔好嘅人，所以搵我攞唔到2000蚊去买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那个嘅屋主就同意啦。好啦，我将一半嘅价钱卖俾你，即系1000蚊。但系有个条件，那个条件系咩呢？我要喺个大门嗰度咧钉一口钉喺上边，而嗰口钉系属于我嘅。在你这个房子里面大门有一眼钉，那眼钉是属于我的，其他我将它卖晒给你。于是交易成功，第二手的屋主搬进去住得很开心。没多久第一手屋主回来，他跟他说我要拿回这间屋。第二那个当然不制了，是不是半价买回来，又便宜又靓又正，死都不肯卖回给他。第一手屋主做咩呢？佢杀咗只死猫，挂喺个钉嗰度。啊，钉系属于佢噶嘛，系咪啊？佢有权挂咩都得，系咪啊？挂死猫喺度，猫死慢慢就臭咯，臭到个地步，佢冇办法。第二个屋主，我买翻俾你，买翻俾你，一人钉一钉钱，一人钉。我哋对神嘅信服。是完全没有保留，还是留回一口钉，还是好像这里所说半心顺服半心听从？我们对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是不是一个绝对的顺服？是不是有一个信心听从的回应？这个是你和我今天每一天都要做一个选择。我们其实在哪方面缺乏对神绝对的顺服，或者只是半心的顺服？其实很多方面，在运用金钱上，运用我们的时间上，在培养自己的灵性上，对屋企人的感情上面，对配偶爱的上面，我们很容易结了婚之后忘记了神是将配偶给过我们，我们的婚后忽略了他们都是人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大家都有错，其实我们做配偶的都有错的地方，所以用爱心来去包容，饶恕对方。当你不爱你的配偶的时候，就是对主的命、对主的心半心跟从的时候，半心顺服的时候。你对你儿女的灵命上，你不是半心的跟从主？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焦点放在儿女面，儿女们很多其他方面，学业、学术、艺术，很多方面，但是我们对他灵性的栽培有没有按着主的吩咐培育他们？是一个半心的跟从。巴拉的回应很多时候提醒我们对主的吩咐和旨意，是不是你同我去我就去，你不同我去我就不去？第二幕，巴拉和西西拉，第十至第十六节，这里我们没有读过的。除了第十一节是一个背景之外，作为下一句的铺路， 由十和十三節你看一看的時候，其實很相似的。我讀給你聽第十節，他說巴拉夫召西布倫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，與他上腳步去的有一萬人，底波拉也與他同去。第十三節，他說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鐵車九百輛和隨從的全軍，從哈羅切哈哥引出來，到了基信河。很明顯是兩軍對戰，聖經告訴我知道是巴拉一方面勝出，原因是第十六節說什麼，耶和華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戰車已入全軍會亂，在巴拉前巴拉面前倒在刀下，西西拉下車徒步逃跑。弟兄姊妹，這場戰爭的分析是什麼？又說使西西拉和他全軍都毀亂，就是先知在第七節的預言已經說了個戰果的領事贏了，的確是因為是神的話語，所以神的話語是這樣講就這樣成就，這裡很明顯贏。在我們一生裏面要打很多場仗，能夠贏這些仗是靠神的應許。幾多次當我們在試探的時候，當我們靠自己的時候，你知道結果是什麼？幾多次的試煉裏面，當我們靠自己的時候，你知道結果是什麼？新約聖經常常提醒我們，主耶穌在曠野勝過試探，因為有聖靈在祂的旁邊幫祂。弟兄姊妹，我們都不例外，當我們在試探裏面的時候，我們有沒有聽到聖靈對我們說不要做，走吧，走開。當你要爆炸的時候，你有沒有聽到神的靈跟你說走開，不用用污言穢語去罵你的家人的，又不用動手動腳去打他們的。聖靈會跟你說，原來有生命的時候，聖靈會說走開。有沒有聽到聖靈跟你說？因為有生命的基督徒應該聽到神的靈跟他說，這個跟我們讀聖經有關。神怎麼跟你說？神不是一個空隙裏面跟你說，神是基於你對祂話語有多少個認識，你就會聽到祂的聲音。神應許巴拉，祂說在這場仗裏面我會叫祂得勝，因為將敵人交付你的手的是我，不是其他人。在任何的試探試煉裏面，我們只要絕對的順服跟從的時候，祂會幫我們得勝的。加拉太書第五章十六節有中文翻譯這樣說，其實加拉太書五章十六節，其實我是說你們應當順從聖靈行事，這樣就必不會去滿足肉體的私欲。我們受試探多因為我們的私欲而來，能夠應付我們的私欲的只有靠神的靈，而我們要學習每一日每一日当试炼试探来的时候，你要听到圣灵的声音。我不知道你遇到的压力遇到的试探是什么，跟撒旦交战我们是输紧，不过主已经应许赢紧的，赢紧的，不过你要回来靠我。靠我們自己輸緊，靠聖靈贏緊。 第三幕，雅益同埋西西赖，十七到廿一节，我请你打翻秩序表里边，十七到廿一节，作者好详细记载雅益是哪一个，同埋究竟雅益同西西拉的交接里面，最后雅益怎样杀了西西拉。在段经文里面，雅益就出来迎接西西拉，对他说，他说你转身转身到我这里，不用怕。他就转身入了他的帐篷，那么雅益就用被盖住他，对一个逃命的人来说，有块被盖住挺好啊，遮住。然后呢，他说我口渴了，请你给点水我。雅益说，我没有水，不过我有奶，更正。啊，即是我去到你家，你说啊，牧师你喝什么，喝水啊，还是喝奶茶？我当然是喝奶茶啦，是吧？啊，即是通常我都是弟兄姊妹都不说整奶茶，除非探某些人就一定是奶茶啦。有些人多数都是啊水啊咖啡是不是或者茶。他给奶他喝啊，夺得他信任。于是大教训的时候，雅益拎起两种很普通的，一个缺子一个长，就将这个西西拉大将军杀了。圣经学者看到呢，在士师记里面其实有很多比较的，很多人物你可以将它比的。那么有圣经的作者就看到呢，他说其实跟第三章以弗很相似的两个人。怎样相似呢？如果你记得第三章我们讲过，已经成个月之前，他是用计取得王的信任嘛，是吗？他到见王的时候，他说我有上帝的信息给你。于是呢，他说好好好，将所有随从赶晒，是吗？信任他。其实雅益做紧嗰啲嘢都系喎，揾张被冚住佢，因为佢知道佢逃难啊嘛，逃命啊，系嘛？所以揾张被冚住佢，等佢有啲安全感。然后佢话我需要饮水啊，唔好俾水佢，俾奶佢添。唉，边有女人咁好噶，系嘛？信一个，所以大教训，两个都系独行杀手嚟嘅。以弗是吗？他入了皇宫那里，是一个人杀皇帝。雅益呢？一个女人在帐幕里面鋸了个大将军。但有不同的，以弗是士师来的，讲得很清楚的。雅益呢是人家的太太的，一个做煮饭洗衣服的。不是主要是低級一點，不過我想告訴你，他是不是 professional 的，但是一個獨行殺手。還有呢，以粒就是整把很正的劍去殺人。雅益拿兩件最普通的工具，眼釘一個錘子搞定。一个妻子没什么特别，竟成为以色列的女英雄，成为杀大将军的杀手。这个将军拥有900的战车，竟然死在一个做人太太的手下。雅益一个不可能是英雄的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成为女英雄。各位丈夫们，请你看看你们的太太，望住佢，唔该你而家望住佢，望住佢 ，OK？ 望住你太太，你睇下佢啊，喺你眼里边可能系普普通通嘅女子啊，但系佢可能系一个杀英雄嘅女士啊，佢唔系杀你，唔使担心， 希望那个英雄不是你，希望那个将军不是你，所以你千祈不要做将军。你的太太可以成为神所用的人，就算一个大将军都逃不过这个普普通通人家太太的手指了。你看你太太的时候，她是有 potential 的，神是可以用的，神是可以用得，即是我不知道她是小女子，千万不要扔臭蛋。我不是看小的姊妹，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怎么卑贱，无论我们多低微，神是用得着的。神没有用底波拉杀将军，神亦都没有用巴拉，他虽然铲除了900个铁车和所有西西拉的军兵，但神没有用这位的将军巴拉，他只用一个太太。这里没有提到神的灵在亚益的身上，但是从他所做所讲的，我们看到圣灵的智慧在当中。举个例子，一个被打败被人追斩的将军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拉点亚拉益怎么说，你转个身转来我这里啦，还有什么不用怕，多安慰啊。如果你被人追斩紧，有个人出来跟你说，不用怕的，来我这里我保护你，锯晒钉晒，能够这样讲，有圣灵的智慧在他心里面。一个没有智慧没有神的灵充满的人会怎么说呢？这么没有用的，九百辆的战车输得这么惨，你真的没有用啊！现在还被人追斩，等我想想好不好收留你先。都是不好，因为我连命都不保啊！唉，真的没有用，这个将军。知不知道我们闹细路的时候啊，真是没用。一个人如果有神的灵，他说的说话有智慧，但一个人没有神的灵，他说的就是骂鬼他，衰，没用，这么渣，我送你这么好的学校，我得拿少了个 A， 这么没用。我们看到在蟹的身上是没有提到有圣灵，但是有圣灵的工作，有圣灵的智慧在里面。第十八节，他就转身进入他的帐篷，他用被子盖住他。刚才我讲一个人要躲藏的时候，他很想有些东西遮他。亚益的智慧就是他知道他要逃命，他需要遮蔽，所以他用一个被子盖住他。刚才我还说，你看到亚益的智慧是从圣灵来的，怎样看到呢？就是他问他拿水，他给奶他，要安定他的心，让他信得过他，然后下一步才是嘣嘣嘣嘣作死他嘛。你看到他的计谋智慧在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圣灵充满他，没有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，他怎么做这些事出来？弟兄姊妹，听节目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灵充满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做一个懂得讲嘢嘅时候讲得得体的人。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就不会爆嘢出来了，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唱首歌求圣灵充满，我希望我们唱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祷告，是每一个人的祷告。我们需要神的灵，神的智慧，神的忍耐。第四幕，亚益和巴拉22节。第二节，他说看啊，巴拉追赶西西拉，亚益出来迎接他，对他说，来， 我及你看你要找的人，他又进到他那里看了，西西拉已经倒在地上死了，血子还在他的太阳穴中。原来是巴拉杀了西西拉的全军，但他只是杀了军队，他们的将军西西拉是瓦益所杀，应验了女先知所说的说话。女先知怎么说呢？第九节他说，我一定会同你同去，然而你在行的路上必不得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把西西拉交付一个妇人的手里面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就想当然 是底波拉，是不是？但其实迂回曲折当中竟然是一个瓦益，一个妇人，一个寂寂无名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太太。当巴拉用半个心去做神的工作，去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用另一半，另一个人去完成他的工作，将个光荣给他一个完全不似英雄人物的人。其实弟兄姊妹，这里不是要高举人得荣耀，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已经搞了很多这些东西。这里要着重的是不是哪个得荣耀，是哪个全心的跟从，不是说人哪个得到荣耀，那些架势，那些只不过是过眼云霄而已，一阵就没有。这里讲的是哪一个是全心全意的去跟从神。讲给我们，讲给我们，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得到赏赐，还是是得到他的责备？跟我们永生永死没有关系。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上的审判的时候，是我们全心顺服，还是半心全顺服？能够全心跟从，全心顺服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来帮我们，我们不得。但很可惜，我们不是被圣灵充满，是被很多东西充满的。我们有个牧师，他说我做了牧师25年，不用担心，不是我，我做了23年。有个牧师，他说我做了牧师25年，他说在这年里面，我和人的辅导里面有一件事我留意到，他说很多人他们的思想成为垃圾房或者垃圾场，他们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倾注他们过去的失败，很多不良的信息摆在里面，很多破裂的关系经验放在里面。这个垃圾房呢，就是他们的脑袋里面呢，倾倒打破了的东西，失败的事情，假嘢全部在晒里面。他们不能够全心跟从主，因为他们不让神来去清除他们的垃圾。是的，他们有神的爱，有神的救赎，但是似乎总是在灵性上失败，他们很希望上帝保佑他们，但是却允许他们的思想成为一个 landfill， 垃圾堆垃圾的地方，无怪神的灵没办法充满我们。真是领情，什么充满你的脑海？你有几多时候真的好好去读神的话语？我们有一年的读经计划，你没有将神的话语充斥在你的脑海里面，然后将那些垃圾拿回出来，能够全心跟从，全心侍奉， 要充沛的不是我们过去的失败、不良的信息、破裂的关系等等的经验，而是神的灵同和神的话语。我们低头祈祷。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需要清除自己的垃圾，可能你透过祷告将你里面很多很多的垃圾、很多的负面的思想、经历、一些很丑陋、很丑陋的东西要告诉神，知叫神帮你拿走。好像你请牧师回去拆掉神主牌一样。不单止你需要，弟兄姊妹，我都需要。我给时间，弟兄姊妹，你跟神说，神所要的不是半心跟从，半心的顺服，但我们就是没办法做得到。而我们没办法做得到，是因为我们脑海里面充斥了这些的垃圾，没有神的灵，没有神的话语在当中。我给弟兄姊妹你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，你为你自己祷告，你不需要为别人祷告，你为你自己祷告，然后我会带领弟兄姊妹结束。主，我们要承认过去的年日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将很多垃圾成为了我们的垃圾房 landfill 在我们的心灵当中。但是今天求你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想到我们 在我们人生里面跟从你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半心顺服、半心跟从的时候，求你今天帮我们清除我们心灵当中的垃圾，不单止清除，也都换回来的是光明圣洁的灵进入我们的心灵当中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脑袋里面所充斥的，求神用得着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学校耶稣基督，他是顺服而且以至于死，死在十架上，让我们学习他，学校他，做一个跟从主的人，全心跟从你的人。主，恳求我们向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你真的无时无刻的都充满我们。多谢主，听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